从前有一只小兔子，它很想要离家出走。有一天，它对妈妈说：“我要跑掉了。” 如果你跑掉了，妈妈说：“我呀，就去追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儿呀。” 如果我是小鳟鱼，游来游游去， 那妈妈就只张望到岸边等你。 如果我是小石头，在高高的山顶， 那妈妈就登上去，一步步靠近你。 如果我是小野花，开在春天里， 那妈妈就做园丁，让你更美丽。